后是不是很困倦呢？那我就用罗西尼式的渐强叫醒你。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又是周二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罗西尼的《贼雀序曲》，叫醒你吧，叫醒你的耳朵。罗西尼的音乐总觉得他是那么的幽默而快乐，是一个至头至尾的热爱生活的作曲家。 Double Bass 你好，说提前签到等待开课。华智宝说终于下雨了，凉快了。哎，你在北京的哪个地方啊？我们这建国门地区还是很闷热的。还有很多朋友来签到，王源、花本、爱乐、立本。来看看一般的 Vivian， 胡雪迪说了，你看胡雪迪肯定也是在闷热的地方，他说虽然立秋了依然闷热，盼望小月老师的音乐能带来清爽，那是绝对的呀，罗西的音乐不止清爽还有欢乐。 行。怎么样，在这个午后，罗西这个音乐可以叫醒你的耳朵吧？一开始的节目呢，我们听到的是罗西的音乐，因为我觉得罗西真的是一个非常幽默和热爱生活的作曲家，这在以往的古典流行中都给大家讲过他的一些故事。真的，幽默是一种天赋，勉强不来。大部分作曲家呢，走的是那种严肃的或者是唯美的路线，写作的是令人畅快的，非常好听的音乐。但是翻开漫漫的曲目单，有哪首幽默的作品很幽默呢？有哪首诙谐曲很诙谐呢？其实并不多。幸好地球上出现过罗西尼这位奇才，为世上的古典音乐送上了许多的欢乐，不仅局限于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就是我们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广播、广告还有卡通片里都能够听得到罗西尼的旋律，以至于欢乐的方式呢酣然响起。其实呢，连轻易不称赞他人的贝多芬也愿意为罗西尼背书。怎么说，那是在罗西尼3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出国来到了维也纳，拜访大名鼎鼎的乐圣贝多芬。而当时贝多芬51岁了，他的耳朵不好，而且有很多的疾病，而且贝多芬的人缘还不好。但是当贝多芬看到罗西尼的时候说，啊，你就是写塞维利亚理发师的作曲家罗西尼呀，我要恭喜你，那是极为优秀的喜歌剧，我已经读过了，也从中得到很多乐趣，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他就会演下去。接着贝多芬自己叹口气说，哎，多么不欢乐的我。最后一脸愁苦的贝多芬送客，不忘叮咛道，记住要多给我们像塞维利亚理发师一样的非常优秀的作品，真的非常不容易呀。

就是听得很过瘾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费加罗刚上场时的唱段，那很多男中音都唱过这首曲子，包括我国著名的男中音像廖昌允啊、袁成野啊等等，国外的努奇亚都唱过快给大忙人让路，或者说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那大家知道主人公费加罗唱演上场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歌词吗？就是啦啦啦，我来了，你们大家都让开，一大早呢我就去给人理发，赶快，我活得真开心呐。然后因为这个理发师我实在是很高明，好家伙，费加罗是个运气最好的人，我每天每夜都东奔西忙干个不停，人们都对我很尊敬，我是塞维利亚城里的大忙人，人人都离不开我，费加罗。是的，大家熟悉的这个唱段的歌词就是这样一段意思。我看到玉林就说了，猫和老鼠动画片好像就用了这个快给大忙人让路。没错，很多的动画片都用了这段音乐，包括电影当中，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歌剧咏叹调之一吧，也是非常的幽默。刚刚讲到罗西尼非常幽默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的音乐当中有很多的心得感受。刚才说了，连不轻易称赞他人的贝多芬都愿意称赞罗西尼，说他就是写塞维利亚理发师的作曲家，非常的快乐，很难得。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序曲。其实从小就没有受到过太多的音乐教育，他的幼时的启蒙老师只是用他的两个手指瞎弹钢琴，然后到他14岁的时候他才进入波罗纳音乐学院。但是老师呢，马太神父的陈腐教学让罗西尼百般无聊，他多是靠借谱来自己学习。4年以后老师说，他如果再花2年时间呢，就可以精通对位法。但是罗西尼坦言说实在等不下去了，因为他必须出去赚钱补贴家用，所以罗西尼可以算是自学成才了。而罗西尼晚年对瓦格纳说，要知道我们感觉罗西尼和瓦格纳中间好像隔了很久远，其实时间并不长。塔瓦西尼呢晚年对瓦格纳说，他从海顿莫扎特的总谱当中他是自己学到了音乐知识，比在上课中学到的更多。 那其实在没有受到过正规的音乐教育前呢，罗西尼就已经开始谱曲了，并且凭着天分赚钱养家。他呢先是在教师班其实担任唱诗歌手，随后变声以后呢，在一些二流乐团担任像大键琴或者合唱中担任指挥，这也是他学习音乐的一种方式。而他18岁就完成了第一出歌剧，叫做《婚姻契约》，音乐中呢已流露出了高度的那种喜歌剧的感觉。在过去呢，其实流露出的这种音乐风格，在过去的意大利喜歌剧乃至莫扎特的节奏当中呢，都没有这样的那么欢愉的成分。很快呢，意大利的各个的剧团都是邀约纷至，让罗西尼很快成为了一位职业歌剧作曲家。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他的创作大大满足了三方的要求，一个是剧团要赚钱，第二是歌手要表现，第三就是观众要开心。哎，我怎么觉得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相像呢？注意到罗西尼的渐强又要开始了。感受到了刚才那几段乐句的不断的反复，是从一个乐句的弱音不断反复加强，一直到爆炸音最强音，开始让我们产生这种兴奋的效果。这种操纵听着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堪称我们今天的电音 DJ 的鼻祖了，罗西尼渐强。上半时段把这首罗西尼的序曲塞维利亚语法师终于播完了。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88。

同时新力将在阅文的帮助下接触阅文集团的内容库、作家平台及编辑队伍等资源。昨天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哲学家代表及哲学爱好者参会。世界哲学大会始创于1900年，每五年召开一次，首届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本届大会是世界哲学大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第一次将中国精神秩序中核心关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及传统作为核心议题，以学以成人为主题展开全方位的哲学研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非常优美呢，富于诗意呢。这首其实是大家熟悉的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前面的第一部分。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 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其实我不只是给大家带来了罗西尼的作品，还有很多的古典、跨界、爵士等等。但是你也知道，古典流行的即兴性也比较强，大家呢正好顺着今天的状态就多讲讲罗西尼吧。刚才呢上半时段说到罗西尼的幽默，其实呢还有一个罗西尼写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快速。上歌剧院看戏当时是19世纪意大利人晚上最重要的消遣娱乐，当时的歌剧作曲家就像是今天的包括是很多的欢乐喜剧人啊，那些的喜剧编剧，还有那些有意思的娱乐编剧，在演出之前呢他们还会心急如火的速度的赶工，顶多其实只有最多啊一个月的时间来谱写。那那时候其实也真的是免不了写出一些粗制滥造的公式化的歌剧。那罗西尼在30岁以前呢陆续向为威尼斯、波隆纳、费拉拉、米兰、拿破里、罗马一些2-3流的歌剧院都谱写过新作品。12年的时间一共写了32出歌剧，真的是不少。其中最关键的诀窍就是善于资源回收，就把旧曲目适度的鱼龙混杂一下，又组成了一出全新的歌剧。因为要速度啊，你没有速度不行。罗西尼号称是就算给我一张洗衣清单，我也可以把它写成音乐。他的音乐才能毋庸置疑，只是迫于时间的压力而无法，有时候真的是精雕细琢。那无论戏好戏烂，写歌剧呢都会让罗西尼名利双收。仅从他1810年写出的第一出歌剧是《婚姻契约》，当时他拿到的是200里拉，到1829年他最后封笔的是《威廉·崔尔》，他要求的是15000法郎的报酬，约等于他出道时的30倍之多。不过我觉得比起我们现在的娱乐界来说，罗西尼这点又算什么呢？说到威廉·崔尔序曲，我们不如来听到他那段最有名的段落吧，来听这一段。这是最后部分的3分钟的那个段落。 古典也流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罗西尼的《威廉特尔序曲》，大家都很熟悉吧？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罗西尼的序曲，这首并不是他的喜歌剧，而是他的一部正歌剧，叫做《塞米拉米德》。看到了怪呆虫问的问题，说歌剧的序曲一般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像歌剧、舞剧等一些开幕前演奏的短曲都叫做开场音乐，有的叫引子，但是呢在歌剧之前呢是叫序曲，它仿佛是剧情的缩影，它的使命在于综合全剧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关键的场面，把它们精炼提炼出来，而且还会奏出剧中的代表主角的一些主旋律，它仿佛是剧情的一个缩影。早期的序曲呢，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前半叶的序曲，有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法国作曲家巴洛克时期的，我以前讲过，那我记得说过吕利呢是当时法国的很有名的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和声员先生还聊过，他还担任过宫廷的这个舞会的一些主角。那过去的序曲呢，像由慢板、快板、慢板三个段落组成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乐派的代表人物，当时是斯卡拉蒂确立的意大利式的序曲，就是也是快慢快三个段落，它的这个顺序呢恰恰和法国的序曲是相反的，法国的序曲是慢快慢，而意大利的是快慢快。而那时候巴洛克时期的像亨德尔的清唱剧弥撒亚的序曲是法国式的序曲，而格鲁克的歌剧像巴利斯和海雷娜的序曲呢是意大利式的序曲。早期的序曲呢是歌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后面呢才慢慢的和歌剧有了关系，刚才也就是我说的提炼整部歌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看看一般的胡雪迪说了，雪迪说幽默是高情商的表现，没错。他说记得罗西尼还是一位美食家，这是一位懂得生活会享受的艺术家，正是这样。那如果说塞维利亚理发师是罗西尼的代表作，那其实以前也介绍过罗西尼的一些他发表的一些名菜，像罗西尼牛排就是他送给人类的重要贡献。这位大厨呢用四种奢华的食材，最鲜嫩的菲力牛肉铺上整块肥美的鲜鹅肝，刨上几片松露，再淋上以马色拉酒，还有炖煮的那种多明格拉斯酱，构成了此道令人垂涎三尺的罗西尼牛排。大家以后去西餐厅如果看到有这道菜可以要尝试一下。而罗西尼自己就曾说过，我一生中只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塞维利亚理发师首演失败时他哭了，第二次是听了帕格尼的演奏演得相当好他感动的哭了，第三次他说则是他野餐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只烤鹅掉进了河里又哭了。这是他一种形容啊，他真的是很爱生活，绝大部分智慧投入在研究美食上。话回说回到这首《塞米拉米德序曲》，这部歌剧是罗西尼的正歌剧，其实它不只是以喜歌剧闻名，罗西尼的很多作品当然都是优秀的，而让他搁笔的其实是这一部歌剧。音乐还是很优美的， 罗西尼的歌剧《威廉·特尔》，刚才我们介绍，那其实当时正值1830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罗西尼呢也是适应巴黎听众的艺术趣味，使得这部歌剧当时就是盛行法国大歌剧的特征，宏伟的场面，紧张的戏剧性，这个可以说是罗西尼的代表作，体现了他艺术的最高峰。那威廉·特尔也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而这首呢，塞米拉米德是罗西尼在1822年创作的两幕歌剧，那它被誉为是18世纪正歌剧的最后名作，也是罗西尼意大利时代的巅峰之作。歌剧的剧情呢，描述了古代巴比伦暴虐成性的女王塞米拉米德的恋爱故事，音乐非常的精彩动听，但因为故事在当时觉得有些陈腐了，所以到今天已经很少上演，可是作为序曲至今依然是优美充实，也是成为频繁演奏的序曲之一。你看玉林说了，这样的曲子听起来太明显的罗西尼的风格了，是大家通过前面的欣赏都已经感受到了罗西尼的风格。但是我觉得玉林说的只是听到罗西尼风格的一种，刚才我们听到的罗西尼的几段序曲只是他风格的一种，包括罗西尼式的渐强，那前两天听过的小小牧羊女同样也是罗西尼的作品呀。小李车子还记得吗？这一首选择罗西尼的音乐晚宴。这首相信前两天大家都听过了，那接下来再换一首。塔兰台拉同样也是罗西尼的作品。时间过得还很快呀，刚听了几段罗西尼，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国乐感谢的收听，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塔兰台拉。